事。 以前有一位袁自石，非常痛恨一位姓庙的人忘恩负义， 在五更时分想前往庙家杀掉他。 当路过一处庵堂时，庵堂主人轩辕翁早上起来诵经，看到有数百个奇形怪状的鬼跟着袁自石前往，各自手持刀斧，样子非常的凶恶。 过了不久又再返回，则相随的人都是带金佩玉，百石成群，香花翻床簇拥着，非常温和愉悦的样子。 轩辕翁就召问他，袁自石回答说， 庙某负我恩情，本想前往杀他，到他家门口时，想到庙某虽然负恩于我，但是他的妻子是无辜的，而且尚有老母在，杀他一个人实在等于杀他一家人，于心何忍呢？于是就转念回来了。 轩辕翁把他所看到的情形告诉袁自石，并且恭贺他说， 您的所作所为神明都已经知道了，将来必定会有优厚的官禄。 袁自石于是勇猛向善，只有增进而不停止。 后来果然登第当官，官位升至卿相。 在昔 老子说， 善与恶到底相差多远呢？ 我曾经再三反复地思考这句话，大概善恶这两条路起初相差并不远，只是在每天的生活起居起心动念处，有的对有的不对而已。 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常常认真地修持反省，心地自然就会全体是善，福德因而不断增长，祸患也就全部退除了。 我们看到袁自石因为一念之善就能够转祸为福，而且速度是如此之快。 因此对于所谓心起善恶吉凶之神就立即跟随的道理，在此得到证明，不就更加深信了吗？ 附录歌曲：一念心转万境转。 心转万境转，环境无法改变，是心境会牵动人的心境，感性的人一交有赤子的心。一念心转万境转，环境牵动人心转，容易触景动心境，情深则情真诚比较感性，常常接触苦难皆是不幸，会让我们启发同情心，有悲悯心的人心底柔软，心随心转，一心转境，念心转万境转，环境无法改变，是情境会牵动人的心境，感性的人比较有赤子的心。一念心转万境转，环境牵动人心转，容易触景动情境，情深则情 心真正比较担心，常常接触苦难，见识不幸，会让我们激发同情心，有悲悯心的人心地柔软，紧随心转一心转机。 有悲悯心的人心地